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80集《封神赛》。排名从一往下，需要用鼠标往下滑。电脑第一面的表格做得不大不小，能看到的只是前20的排名。江院长、葛院长这行人并没有仔细观摩第一页的想法，只大概扫一下前三名是哪个国家的队伍。毕竟他们预算的名次都在50左右，会从第二页开始看起。第一行那队伍名称后面的京大太过亮眼，一眼就能看到这是秦冉他们队伍的名称。别说 A 大的参赛者，就连葛院长、江院长也没有反应过来。葛院长做了一个他平生几乎没有做过的动作，拿手揉了揉眼睛，再看一遍。第一名依旧没有变化。葛院长跟江院长都知道这个名次意味着什么。葛院长看向江院长。 第一名，我们有队伍进到前三，拿的还是第一名。 听到这句话，原本在隔壁桌子上喝啤酒的一行领队们连忙放下手中的啤酒，迅速跑到电脑边查看第一名。江院长此时拿着鼠标的手也是颤抖的，相比较于他们，南慧瑶要淡定一些。试验过程中，他们早就已经预见了京大 bug 染的名不虚传。南慧瑶看到了名次，就跑回五人居住的套间跟秦冉说这件事。秦冉此时还在跟楚恒、叶师兄讨论研究的事。听到南慧瑶的话，秦冉只是朝他敷衍的点点头，三个人继续研究。南慧瑶看着淡定的三人跟隔壁激动翻涌的大厅，南慧瑶站了一会儿，又摸摸鼻子回到隔壁大厅。隔壁有些呆愣的一行人这会儿终于也反应过来。 快打电话通知周校长。 江院长确认过无误之后连忙站起来朝周博士说道。 跟他说这个好消息。 好消息啊，这对京大、对国内物理界来说确实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周颖手指颤抖着给周校长打了电话。国内跟 M 州有时差，此时国内还是下午2点多，周校长正在程家跟程老爷子坐在暖亭里喝茶，程老爷子手边还放着鸟笼。周校长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他自然知道这两天是周颖带着队伍去参加国际赛了。拿出电话一看是周颖，周校长一笑，他一边按了接听，一边对程老爷子说道。 应该秦冉同学他们的比赛有结果了。 手机接通，就传来周颖一字一顿的声音。 爸，名次出来了，秦冉同学那一队拿到了第一名。 第一名？ 听到这个名次，周校长也不由朝外面看了看，好半晌才反应过来。程老爷子还在逗着鹦鹉，看到周校长的表情不由抬了抬头，十分理所当然地开口问道。 冉冉那比赛应该不错吧？啊， 在他眼中看秦冉自带滤镜。 何止还可以。 周校长直接站起来，也不跟程老爷子聊天了。 我要去联系研究院，到时候肯定还有记者，先告辞。 他身后程老爷子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逗鸟的动作一愣，他微微侧过头让秦管家去打听。 老周这表情不对啊。 不过十分钟秦管家就打听回来了，脸上十分复杂。 怎么回事啊？ 程老爷子把鸟笼挂回去询问道。周校长走得太匆忙了，程老爷子也不太懂这些竞赛项目，但周校长这态度耐人寻味。 程管家深吸了一口气，他抬头道： 老爷，这 ICNE 比赛是物理界最高级的赛事，不分年龄，只看研究成果。而秦小姐他们拿到的成绩是时隔24届国内队伍重回第一。40年了，国内物理研究院重回国际视野，尤其是他们这一队创造了 ICNE 比赛队伍平均年纪最小、实力最强的一队。据我打听到的消息， M 州实验室都被震动了。 与此同时，物理研究院的一行研究员跟负责人都得到了国内队伍斩获第一的消息。 4个平均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 研究院的一众研究员们都万分激动，这对国内物理研究院来说一定是个绝顶的好消息，纷纷打电话给廖院士，祝贺他实验室内出了一个好学员。今天是国内物理界的大过年呢。40年前，国内物理界也辉煌过一年，也就短暂的一年。物理界的领军人物宁儿消失后，国内研究院一年不如一年。这个曾经在国际物理界独当一面的人物，最终只留下了一个国外物理研究者最想要的反应堆，消失了。国内实验室从此在国际间凋零，这么多年 ICNE 比赛再也没有人进入过前三，没有人拿到过第一。甚至于每年角逐100个队伍中的其中一个名次都很难。 M 州一群年轻人不懂国内物理界曾经的辉煌，但这行人压抑不住，全都跑去隔壁房间道喜。 秦染学妹，你们5个人太厉害了。 A 大的研究生叹服道： 4个大一外加一个正常人，平均年纪不到21，比当初米罗封神赛还要恐怖。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风靡 M 州物理界一把了。 他们哪里知道，这5个人，秦染他们4个人11月份才开始研究项目，而唯一一个十分有用的叶师兄，1个多月前才真正加入研究团队，纯粹是5个乌合之众。毕竟现在秦染他们的队伍在他们心中已经够恐怖了。周博士没有说话，他只是打开客厅的窗户，这个角度能够看到对面 M 州物理研究院的大楼上悬挂着的5个国旗，其中有一面换上了国内的国旗。时隔40年，国内物理团队重回 M 州。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